喂，好啦，咁我哋系咪讲下嗰套 Netflix 啊？上个礼拜我哋介绍过啦，但系我哋嗰时就睇咗个头，就未睇晒，就有套日本动画，就其实都都出名。点讲咧？即系个制作公司出名啦。我又唔知佢呢套有冇改编乜嘢作品，到底系漫画定系 好似改编游戏嘅，定系原 原创嘅 ？OK， 明白。咁啊，十二集嘅动画，咁就每集就 一个镜头出嚟啦。 其实佢都唔系一集普通动画咁短嘅，一集普通动画其实得四个字到嘅啫嘛。佢其实佢都差唔多半个钟， 六分钟 啊， 系 啊，系啊，系啊。咁足啲嘅，即系比起平时我哋睇电视嗰啲 长少少啦。 嗯，长少少系啦，咁又唔系做好多啦。咁廿即系佢系冇告白之下有廿几分钟。 系啊系啊， 冇任何广告，即系一气过系啊，咁都要廿几分钟，即系接近半个钟，系啊。咁所以其實比一般長啦，咁同埋點咧？即係我自己睇咗就頭幾集我都 OK， 但係跟住嗰啲劇情我就麻麻地， 麻麻地係啦，係我都係咁覺得。頭嗰四三，即係你我又可能遠少少，我去到頭六集我都覺得 係 叫做 OK 嘅。 哦 ，OK。 嗱，首先想講明先，成套嘅十二集，所有嘅作畫完全靚仔嘅。 佢 点 讲咧？佢头同尾咧就画得特别靓，有啲剧场版咁嘅程度添。但中间就冇头尾画得咁靓嘅。 但系都冇。 唔系，即系都靓嘅，意思即系冇头尾咁靓啫。 系啦 系啦。头尾好靓嘅， 真系 好靓嘅，好似剧场版咁嘅头尾嗰几集。 你觉得由头嗰两集同最尾就可以喺戏院做嘅？ 我直情我就 系 所以话系剧场版，中间咧就系啲即系做得靓嘅电视咁咯。 系啦，即系佢已经比任何而家上， 我哋唔使担心嗰个作画，同埋咧佢里边玩电脑咧，佢就唔系玩落啲人度，佢系可能啲车啊、啲背景咁。因为咧佢里边嘅车嘅追逐战咧，其实做得好靓嘅，即系佢啲车点样由远到近，由近到远嗰啲咧，你真系觉得系紧好似个真车喺度行嘅感觉。 好流畅噶，佢啲车 流畅就必定，因为佢系电脑做，但系咧佢电脑做流畅其实必定，但系佢系做得翻好似一个真嘅车度追逐嘅感觉， 重量嘅实 系系啊，有实感，同埋 即系唔系踩滑板，其实 系啦，冇踩滑板，亦都唔系觉得嗰架系 C G， 你真系哇！如果佢真系表现到一个追车嗰种感觉出嚟，好嘢喎，咁。同埋咧，佢個爆炸嗰啲感覺咧，係好有逼力嘅。即係呢個就已經唔係你暗夜壽命用手繪可以，淨係用手繪做到。嗱，當然用手繪方法點樣做到嗰種爆炸，咁都好勁嘅。咁但係呢種咧，佢肯定係用咗即係 CG 嘅幫助做。但係呢種都正嘅，因為如果你要表達一個真實嘅即係一個爆炸或者槍戰咧，佢呢度做到嘅。 佢做得好靚， 做得好靚，直情做得好靚，係啊，咁所以呢啲真係要一讚。 同埋比返一樣係用電腦嚟做真做 嘅。佢呢個做得好出色。 你可以對比亞人啊。亞人嘅動畫版呢，我雖然我係鍾意睇，但係佢嘅表現就同呢度呢就真係相差好遠。 相差好遠啦 ,CG 嗰部分。 畫面表現。係 啊， 畫面表 現。如果你講 CG 係做到呢套戲咁呢，我都覺得得。 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佢唔係濫用，佢係真係將 CG 應發揮嘅地方發揮。即係CG 其實最緊要就係唔係要嚟偷工減料用啊！即係唔係話我唔想畫咁多格啊？其實呢個係錯嘅。其實你要表現一啲咧係用手佢畫唔到嘅嘢，咁就係好似佢呢啲咁嘅追車啊或者爆炸啊呢啲場面，其實係真係做唔到嘅。你畫得幾好都好啦，你宮崎駿都好勁㗎啦，係咪先？咁但係宮崎駿嗰只追車咧，即係佢都有㗎。你睇翻佢以前話雷朋啲追車都好緊要㗎，但係嗰個追車點都唔可以做到係真實嗰、那個。咁嘅感覺嘅，即係真係唔得嘅點到。咁如果你要做到呢種感覺咧，咁而佢又做到啊嘛，佢呢套戲佢做到，咁我又會好 appreciate 佢嗰個呢樣嘢咯。即係架車可能又好近咁去，咁你去咗架車好遠嘅，去咗好細噶嘛。啊，你見到佢咧，仲有少少擺尾啊，有啲即係線態嗰啲，即係你話啊一個真車嚟嘅，你覺得喺裏邊係唔係淨係 做得好好啊？ 唔係就一個由遠到近咁簡單啊！佢係真係有一個車嘅喐嘅嗰個嘅。嘅感覺，咁你呢個呢就我就覺得啊，咁就 OK， 因為我哋睇動畫，所以啲人物係手繪啫，其他嘢係 CG 呢，我哋接受到，但佢 CG 呢佢又唔係架車直情係成架係令嗰啲嘛，佢其實都係 key 返一架畫嘅 texture 上去嘅，係但係佢360度可以轉嘅，咁唔係幾好囉，唔錯呀，做得係囉，咁同埋裏面就算你講手繪嗰部分呢，佢啲人嘅動啊，其實都做得好仔細。咁例如咧，佢 啲人佢有把刀咁刉住咗個人，咁就死咗噶啦。咁佢掹把刀嗰陣會點嘅咧？其實個屍體係會向住你掹個方向喐噶嘛。 係。 嗱，一般嘅卡通係冇做呢樣嘢嘅，佢就咁掹咗出嚟。 企定就算㗎啦，係啦。 係啦，即例如佢有一幕啊，佢喺嗰個人個兜頭喺上面插咗落去㗎嘛。你如果你睇頭一集。嗯第一集 火車頂 咁平時你掹翻把刀出嚟，嗰啲卡通車嗰啲，咁咪求其係咁以掹出嚟，可能有啲嘢擠出嚟咯，最多。其實喺現實，你咁掹會點咧？個屍體仲會向上喐㗎，一定噶，絕住噶嘛。咁掹咁上就把刀就甩個屍體就跌落去，佢 exactly 係會做翻呢個 motion 俾你嘅。 嗯嗯， 咁呢啲就平時嘅動畫，有啲就懶搞就唔會。咁例如 好少會做到咁細， 冇錯，好少做到咁細節。嗱，做到咁細節嘅卡通有，宮崎駿有嘅。嗱，宮崎駿 嗰啲 做得 電影嘅製作喎， 比佢更加細節啦，會佢更細節啦。宮崎駿有，咁但係一般嘅動畫真係唔會嘅。嗱，例如嗰個打電腦嗰個有個女咪成日喺度打電腦，打到連個腳都喺度踩埋一份嗰，佢有一幕咧就講佢接電話，接完電話佢就左手轉右手。嗱，呢啲動作係唔易做嘅。 系， 但系佢系会画埋出嚟，好， 亦都冇。其实你可能你懒起上嚟， 唔需要嘅， 做添，又冇必要做添。 点解要转手啫？即系你喺表达上冇需要，点解要转手咧？咁嗰下佢系就系 show 咗俾佢睇，佢有几犀利嗰个，即系佢画嗰个 技术啦， 好犀利， 表现细致有几劲。 系，佢系好自然嘅，转手转得。 系啊。 即係佢本來用隻右手聽咁啊，本跟住佢轉翻咁咯，轉翻嚟一隻手咁，即係可能呢邊隻手順啲咁。咁呢啲動作其實冇必要做㗎，真人就會即係你卡通接電話咪接電話咯，咁唔使咁咁，但係佢會做埋呢啲俾你睇，咁所以係幾犀利嘅喺成個 production 上面，即係呢個真係無懈可擊。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喺個故事上我又唔係話佢故事好難，又未至於，但係咧我就略嫌佢係好貪心。咁呢個分開講啊， 係啦，因為咧佢又分咗兩條線嘅，將個故事、一條就係偵探推理，即係揾兇手，係 啦， 另外一條咧就超能力人嘅決戰， 冇錯。 其實咧兩條線係基本上係 兩套卡通嚟， 基本上佢係將兩套動畫嘅劇本係用一啲好小問好少嘅嘢就 連埋咗一齊 啊， 係 將佢連埋一齊，但係咧我覺得佢連得唔靚嘅， 冇錯啦。即只不過佢哋係深敲識得，或者原來佢老豆就係佢嗰個開發嗰個博士就係咁嘅啫。 係啊。 即你再戲啲可以話咧，話唔定大家五百年前是一家都得嘅，你可以咁講都得嘅。 嚇，係咯。我覺得分開兩個故事拍， 仲好睇。 兩個短片其實係仲好睇嘅，因為你其實冇必要將兩個完全唔挨間嘅故事咧，就炒埋一碟，因為。我個人就鍾意睇推理嗰邊嗰個多啲嘅，覺得過癮啲嘅， 係真係嘅。 因為嗰邊超能力決戰其實就好正路嗰啲，即係話我係王，我要爭王位，幾個僆仔喺度打來打，即係其實係好，我覺得嗰個冇乜特色嘅。其實嗰邊 佢嗰個唔係爭王位啊！如果你係爭王位咧，就應該佢嗰個遊戲咧，係應該係任何一個人只要搶奪曬其他人能力，佢就係王啊嘛。佢唔係嘅，佢一開始咧個主角一命定佢係王，咁其實成件事係唔好玩嘅，因為呢個咧你如果你睇翻即係 Marvel X Men 咁咯，呢個我聽阿馬仔講嘅啫，佢話佢有一段古仔係 X Men 對 Avengers， 咁啊嗰度就係鳳凰嘅能力咧就分咗俾五個人嘅，咁其中一個係阿雷射眼嚟嘅，咁其實後屘咁其實嗰雷射變咗壞人嘅喎。 哦， 即系佢变咗系磁力王跟咗佢捞添嘛，系啊，嗰段好似系嗰段啦，吓咁啊，咁啊唔知啦，我就冇睇一听佢讲，咁佢就嗰度咧，其实佢系讲咧，即系佢就系啲力量分咧，就系咧，如果其中一个被打低，咁嗰个就会去咗打低佢嗰个人嗰度，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咁即系话有啲力量系会集咗喺啲唔同嘅人身上，咁即系每个人会。 好似 Highlander 咁样咯。 即系佢，你当系嗰个超能力会去咗佢度咁样，你当系嘛？即系如果而家呢个古仔应该会系咁啊嘛？咁你咪大家集，咁系咪应该大家都会拥有翻一定嘅能力？咁 啊， 大家势均力敌先得噶嘛？咁你唔会话个主角就已经集齐咗另外嗰十几个噶啦？咁啊争一个，喂，咁最尾嗰个点会真系一定唔够去打噶？咁你咁样，喂，即系好睇咩？咁你嗱得，你调转就得，系个敌人集齐咗十几个，主角都一样。 系啊系啊， 但你咁以弱胜强又得，咁你 逆境打翻上。 冇错，你冇人系你个主角已经集齐晒，争集齐晒所有嘅盖掩，争俾多十蚊就可以换嗰件嘢噶啦。咁你 喂，大佬，咁你点样点？但系点解佢都唔够，唔系好够去打我嗰下先拗晒头？系、 哎，最尾仲要打得咁惨。 唔系咁仲要尾二嗰阵咧，明明嗰个长毛原来就唔系佢哋嗰啲人嚟，咁直更加佢冇理由可以同佢匹敌啦。 系咯，那个长毛原来系假嘅。原來一早係嗰啲， 即係嗰啲次貨嚟嘅，或者我簡單講嗰啲次貨嚟嘅啫。 貨 係佢根本就唔係佢哋嗰班，即係嗰十三人眾之一嚟嘅咁樣。係係咯，呢個可能我哋要再解釋一下，因為我呢套咧未必過睇啊。我哋要將嗰、那個即係真係實質係做乜，要唔要講翻一次？嗱，我想講埋啊，成話點解話佢貪心咧？其實咧，佢冇 focal point 嘅呢套膠片。咩叫 focal point 咧？其實你每一個故事，每一個設計，你都需要有。咁其實咧，角色就當然好多嘅，每一個故事都好多角色。但係你一定咧會有叫做主要都係角色嘅，即係甚至主角啦。但主要係咪得一個人？有時可以多過一個嘅，但係你唔會太多個噶嘛。雙紅都係兩個，但係會唔會三個四？咁你就會自然有某啲角色一定唔係咁正主角噶啦。 嗯， 系咩？我嗰队战队咩？你以为五个都系主角嚟嘅咩？ 其实都系得红色嘅。 主要系红色啦，系咪？咁虽然有啲集数都会讲下其他人，咁但系嗰啲集数讲佢啫嘛。咁但系其实边个系主角，大家好清楚嘅，系咪？咁 系 咩？咁你所有戏啊，都总会好多人，但系你都会知道边个系主角嘅。咁你呢套戏就唔会嘅。佢一时咧就好似嗰个警花系主角，一时咧就好似嗰个侦探，即系嗰个唔剃须嗰个李肥嗰个系主角。一時又好似嗰個識變身嗰個男仔係主角咁嘅， 佢起碼佢嘅貪心就真係係啦，呢三個 係啦，呢三個轉嚟轉去，我唔係講試點喎，試點你將佢轉落去個掃地阿嬸度都得嘅，唔係呢個問題，係嗰個主角個 focus 即係邊個係主角啊？咁你唔會一時又講呢、這個，一時又講嗰、那個，一時唔係試點啊，仲有時係嗰個重點啊，將個重你擺喺邊個度？咁佢係。不定向風嘅，甚至乎咧，最奇怪就係、是，其實唔係睇呢個古仔，我覺得應該係識變身嗰個男仔先係主角嚟嘅。其實佢係反而冇嗰個偵探同嗰個警花咁重嘅，相對，只係因為佢打，所以你覺得佢係主角啫。其實佢對佢嘅描寫唔係咁多。 如果我當佢係一個連續劇咁睇咧，我就覺得其實主角就係嗰個警，即係嗰個警花同埋嗰個偵探。佢哋遇到嘅第一單案就係呢一單。 咁係警花定係偵探啊？ 我覺得係你當係嗰啲嗱，佢嗰段咧，其實 你唔可以話佢係 Fox Mulder 同埋 Scully 嘅喎。 我就啱啱想講佢哋。 如果你話佢係 Fox Mulder 同 Scully 咧，佢哋係一對嘅。呢度佢又唔係真係。 未係啦，你又當佢係。 唔係，一對我唔係講佢哋個關係啊，即係你嗱，如果佢哋係永遠一齊查案嘅。咁呢個其實佢哋一體㗎嘛。係。天地雙龍。 共同進退。 你明白嗎？天地雙龍係一體㗎嘛。 嗯。 都一齊㗎嘛，永遠都係一齊。咁其實呢個只不過呢呢個處理呢其實就係個主角呢係你用咗幾個角色嚟去即係搵兩個角色嚟做咗個主角啫。其實呢呢個都未失 focal point， 因為佢哋一齊嘅。咁當然有次講下佢呢個發生咗危險會分開咁會嘅，咁你 HR 都有。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呢度唔係嘅。其實個偵探呢好多時佢有佢行動，嗰、那個警方呢佢有佢行動。根本呢你可以話係扯開咗警局呢班人已經有一條線，那個偵探之又一條線。咁你喂你咁多即係唔係線多都唔係問題，即係個就係、是、個 focal point， 我都係講 focal point， 冇 focal point 嘅。一時咁一時咁嘅，咁呢個係會睇得好辛苦嘅，你 即係個觀眾唔知道究竟自己追緊乜啊？有時係 係噶， 即 係 追緊單兇殺案啦， 冇錯， 追緊個最後 boss， 即係個 定係追緊嗰個遺跡嘅秘密啦，定仲點啫？ 定係追緊呢十三人眾咧？我喺度 係啊， 即係你會迷失咗啊！睇下 絕對會嗱，其實 Eva 都係做緊呢啲嘢，但 Eva 好清楚話俾你聽，真摯嘅主角嚟。 系， 虽然佢中间当然连美丽小姐都有佢嘅故事，阿积木博士都有佢嘅故事，个都有故事噶啦，系生过三个锁员冇啫嘛。 系， 嗰三个锁员我以为都整翻集讲下佢噶啦，点知都冇吓。咁唔系问题，有时你摄一啲集数讲下啲旁边角色系 OK 嘅，吓你讲下定司令嘅过去系 OK 嘅，吓 Nerf 组织点样成立冇问题嘅。咁但系你会好清晰定真时系呢套剧嘅主角嚟噶嘛？ 嗯。 唔系明日香，唔系宁波丽，系嘛？咁但系呢一出就唔系啦，到底边个系主角嚟嘅？即系你会有咁嘅疑惑嘅，系。 都係。 咁所以呢個就反而變成咗缺點啦。嗱，我唔可以話佢係，係啦，佢其實佢係太貪心啦。其實呢套係三套戲嚟嘅，可以係，唔係兩套添，係啊。系，系啦，咁佢就夹硬又话个警花就似阿侦探以前个妹， 个妹 即系好好离谱嘅，佢啲关系咧，即系喂，咁如果你话你查落去，哦，原来佢系复制佢嘅，咁你都仲 OK make sense， 咁佢又冇关系嘅， 只不过系有佢嘅影，即系似样就 系啦，似样，但系咧，但系就唔系，如果你佢就系似样 OK， 佢又话佢其实又有佢嗰个潜质嘅。 系， 咁你讲到有咁多嘢似，佢点会唔吓？ 佢有侦探嘅潜质啊嘛，话佢有。 唔系，佢嗰个头就系话佢喺佢身上见到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嗰个不修边幅嗰个侦探 啊。 咁如果你讲到咁嘅时候，咁会唔会其实佢真系复制出嚟噶？会似啲啦，系咪？因为呢个古仔都系科幻噶嘛。 系 你后屘话咧，又原来唔关事噶，冇拉架噶，咁学咁样。 不过真系斋。 系啦，又真系似，又真系有咁嘅潜质，话真系好巧咯。但系好似，但系佢你讲好似，系佢好似佢个妹，但系佢个妹系完全唔似佢阿哥噶。嗱， 佢收尾话系收养噶嘛，又话。 边个系收养？ 个妹系收养翻嚟噶嘛？ 我个妹系收养翻嚟系嘛？我 系啊，系啊。 我咁样嘅 ，OK。因为我有啲位可能唔知道，唔系，因为我睇佢字幕错噶。 系 咩？ 哦。 系有啲我估嘅又系，唔系佢有时咧整咗第二集个字幕塞咗嚟啊。吓， 咁都得？ 系啊，嗰头先呢个字幕咪头先上一集啲字幕嘅，点解会塞咗一集？所以有时有啲位咧，我要估翻佢做乜嘢。 哦 ，OK。 系因为系咁可能有啲位就搞错咗少少。咁但系 anyway， 咁佢嗰个。系，咁佢变咗佢啲理由啊，嗰样嘢咧，又唔系好合理。咁跟住咧，又成日喺佢哋身边，即系嗰个法医咧，其实系嘛， 即系个最后 boss 啦。 即系个法医咧，即系我觉得嗰度呢个角色都系啲东岳教授嘅啫，即系嗰啲唔系有噶。其实呢套嘢咧有好多即系唔同嘅戏同卡通嘅人嘅影子喺里边嘅。咁嗰条友又原来佢认住嗰个女主角咧。个膊头咧有两粒好似星咁嘅痣嘅，吓系啊，咁呢个咪Zozo嗰家人个特征嚟咯，你记唔记得？ 系啊， 好似系，你讲起好似有。系啊，不过Zozo地一粒，佢两粒啫嘛，整多几粒 粒 份，整多十粒啊，系咯，咁其实我原来我知啦，即耳梦认住假第一粒字。 系啊， 原来佢唔似嘅，根本呢个吴君如明明咩耳梦啫，系嘛？只要嗰度有粒麦咧，佢就觉得佢系耳梦噶啦，系咪咁啊？ 系咯， 如果你咁讲，我都仲服啲啊！你咁讲，我服啲啊！咁如果咁讲，佢求其搵边条女去做卧底都得啦，喺后面画粒麦就得。 系咯，就变背心喺。 当然佢呢度唔系咁讲啦，佢话佢真系似样嘅，佢讲到，尤其是当佢戴翻副眼镜啊，咁样，咁不过咧，佢话佢就系听音乐嗰、那个音乐咧，佢听啲好新潮音乐咧就出埋咗佢啦，咁嗰啲咁， 系啊， 嗰啲咁嘅 听呢啲 虚嘢啦，系啦，咁系啊，咁跟住咧一众角色咧就嗱，我唔系话系问题啊，不过即系佢一众好多就系迪哥，佢其实系攞咗好多电影入边嘅形象去做，咁尤其是嗰、那个。真正个 final boss 咧，其实嗰个系发条橙嗰、那个，即系嗰个男主角啊嘛。 我即系戴顶帽咁样嗰、那个。 冇错，唔止戴顶帽，仲要一边眼系专登黐咗啲唔系嗰啲假眼睫毛啊。 嗯。 即系如果你睇个真人嗰套戏，佢系咁嘅，佢一边眼整咗假眼睫毛啊嘛。其实咧，我怀疑啊，佢嘅最先应该系先设计咗呢个角色先，个男主角系要嚟衬翻佢嘅啫。 哦， 男主角就系整另一边眼啊嘛， 系啊，一人一只眼噶嘛。 咁其实咧呢一个造型咧，我就觉得系，我觉得佢系先有呢、這个呢一、這个，先有咗呢个发条散呢个先嘅，应该，即似系咁嘅，我认为吓，即系呢个设计翻嚟佢系统一嘅，成个咪发条散咯，咪一边眼系有，即系佢就唔系真系假眼一模嚟嘅，你当佢嗰啲系啲唔知咩嚟啊 ，OK。 嗯， 因为佢一变嗰阵就会有啲咁嘅嘢撒咗出嚟，咁你咪你睇落去咪好似假眼一模咁咯。咁好明显嘅呢样嘢吓。咁但系嗰条友咧，平时啊戴副超，仲要好笑嗰副系立体超， 即係係北姑定同地嗰個咧，俾佢嗰副咧。 啊， 係咯，老細嚇大副立體超睇過癮啲喎，嗰副咧係咯，真係一邊紅一邊藍。咁 係啊，兩邊紅色。 而呢個角色咧，其實係馬莎嚟嘅。 嗯、 即係如果大家用角色嚟去分析咧，其實呢個色直情係馬莎嚟嘅，即係佢就平時就好似坐歪，好似係我係個副手咁樣嘅啫。但係其實最後話俾你聽咧、嗯，一路都係擺佈嗰啲嘢，嚇咩加曼咩薩比加，全部都係佢嚇玩弄喺股掌之間，嚇同埋佢嗰副超根本你睇呢個造型，直情係馬莎去飲酒嗰陣個碌嚟，係真係你留意翻、嗯，即係佢帶超嗰陣啊，我講。 系， 咪就去酒吧喺度，阿奇罗罗都要扮嘅。 嗯， 即系揸杯酒，仲要白色西装嗰个啊。 系，我知啊。 我碌啊，系啊，系啊。咁啊咁，其一啦 ，OK。其二，里边仲有其他角色嘅，有一个咧系捉拿你嘅。 系最明显。 好明显，嗰个成日系化埋妆噶啦。哇，我大佬呢套嘢咁多嘅，佢仲要着件西装都仲要一间间嘅。 系。 仲要喺度狂笑，都有翻呢啲咁嘅嘢。咁我真係唔知道其他角色原型啦，咁佢嗰個另外嗰、那個即係假大佬嗰個都有型嘅，嗰、那個長毛都好型嘅，即係我哋講長毛，大家唔好諗咗梁國雄議員，唔係嗰隻。 但係呢個好有型嘅，呢、這個 即係佢好有型嘅，係美型嗰隻嘅，係啊係。係係 都似大佬嘅個樣。 都似，即係似嗰啲咩咯？阿鐵甲人係咪？最後都打嗰個啫，那個叫咩？幻夜。 係似嗰隻啦。 係咪嗰個係咪啊？邊個係咪邊個銀鈴個哥嚟㗎嘛？係咪好似？系咪嗰个？系咪啊？系咪？即系有啲咁啦，睇落去哇，好有型，长头发咁，好似好有头脑咁嗰啲咧。 仲系即系 B 型电磁侠嗰边嗰啲恶型。 系啊，美型。 咩 啦？ 子咁嗰啲吓。 美型恶型系啦，揸把剑咁都几好抽嘅咁嗰啲。系啦。哦，咁佢最屘话俾我听咧，原来佢系假嘅，佢只不过系俾嗰个即系俾阿马莎啦呢度啊。洗咗腦，即係俾阿發條仔 扮佢，即係影舞者嚟啫。 影舞者係啦，原來嗰個即係呢個發條仔咧，先係真正個大佬咁啦。 路坐喺側邊，其實先係大佬。 佢都係大佬，係啦， 其實 係 大佬。 冇錯啦，係啦，即係佢都唔低嘅，你當佢都二第二咁噶啦，係啦。咁你原來 即係連嗰個影舞者自己都以為自己係大佬。 係啦，冇錯，因為佢個主要佢隻眼嘅能力就係洗，即係。植入記憶啦，佢話係啦，係啦。咁原來呢一個被利用嘅呢個咧，佢只不過係佢哋嗰啲副產品嗰啲次等嘅，即係你當係叫做佢想做啲類似強化士兵咁嘅嘢出嚟嘅嘅 量產型啦嘅嗰陣。 咁啊，做佢啦咁而呢班人有好多缺陷嘅，去到咁上咧就會即係唔得㗎，即係 死 嘅，會死或者個意識已經控制唔到自己，咁咪成日係咪靠嗰啲？ 黄金液体啊， 系啊，嗰啲金色嗰啲嘢打嗰啲针去红，即系嚟维持咁样啦吓，咁样啦吓，咁啊唔知啊，即系我觉得佢到最尾发现自己即系其实乜嘢啲人都唔系嗰阵时候都系，你都系话咪即系咯，你系啊，你仔讲啱啊，系嗰啲超级机人里边对面嗰啲敌国啊嘛， 系啊，好多时佢哋都系 加连大王子又好，或者 V 型嗰个叫咩话叫咩王子。即係其實佢哋最尾發現自己直情唔係王子嚟，冇身份 嘅， 佢同班主角係一樣，唔係佢淨係佢哋係兄弟嚟噶嘛，嗰個 V 型嗰個係，即係有角嗰樣嘅角假噶嘛，佢直情係佢哋兄弟嚟噶嘛，係咯，而一路都係兄弟打緊啊嘛，係啊，係咯，咁 真係有啲似呢種啦，佢 直情係啦，即係佢最後發覺自己，即係其實你會見到呢套嘢咧。有好多啲角色影子其實係由即係以往好多作品去抽出嚟嘅，唔係冇問題啊，因為嗰啲係 冇問題㗎， 嘅元素嚟嘅， 抽得嚟， 係 自己改編得靚，擺 冇錯啦， 其實 最後要擺得靚，咁呢套戲咧就我覺得佢就係唔係擺得好靚，啲元素冇問題嘅，完全 OK 嘅，你擺件足球喺度，其實我都唔覺得有問題嘅，不過。 同埋你 覺 嗰 個係擺到好 嘅，其實冇問題嘅，嗰個係影舞者先就大家 都冇問題，冇問題係 擺得都，佢其實呢度都唔算話擺得差，都還 唔係好差咁又 還可以嘅， 即係我覺得佢有啲缺陷啫，即係對嘢未係完美係啊。 其實套嘢係 睇下 OK 嘅，係 高水準嘅，其實本身都係啦，尤其是開頭三四集啊。 是頭幾集 是 頭幾集絕對是 要扣住你 頭幾集絕對成功的是跟住他開始解謎就開始甩了 是啦 是啦反而呢沒什麼那些案即是開頭那個他有想到一些案很新奇的嘛但後來就只是去追查一些過去的經常在這裡 就沒了案件 沒錯 沒錯其實開頭那幾集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嗱，咁你 unnatural 有冇呢個現象 ？unnatural 咧都係頭嗰集特別好睇，但係咧佢每集都仲真係有一件案啊嘛。 係啦，佢未甩過嘅，尤其是佢仲有一條最主要嘅線貫穿，等陣我哋可以再睇。 係啊，會，我哋會。 等陣我哋講 金魚啊， 可以講講。 係金魚。 有一條其實係原來有一條主線。 係咁 unnatural 當然佢中間就會。跌翻嚟變翻係，即係都係嗰啲法醫一般發現，即係 你當一集一怪咁樣啦。 係啦係啦，嗰啲咁嘅嘢，即係佢都係去破一件事啦，最少係啦嗰啲啦。咁就冇第一集咁精彩嘅，的確係啊。咁唔奇嘅，唔奇嘅，第一集特別精彩 ，O K 嘅。咁但係呢度咧就有少少，咁跟住佢就冇案噶咯，係全部發掘啲過去嘅故事咧。咁但係佢個過去又好怪㗎喎，即係。你明明咧，嗰啲偵探地嗰邊啲嘢好似好現實噶嘛，係咪都係查啲現實嘅案件？但咧佢又話俾你聽咧，原來十六世紀末頭啫嘛，佢就喺個山度咧揾到嗰啲遺跡，就有十三個係嘛，嗰啲黑色嘅有翼嘅嘢， 有翼嘅骸 骨咁你就從中就想研究出嚟，就睇下到底人類係點樣，即係點，即係佢哋就覺得呢啲就係遠古由呢啲嘢演變人類出嚟嘅，即係你當呢啲係人嘅祖先咁啦，佢唔知點解。 佢就係講話係由呢啲咁嘅人有翼嘅人就蜕變翻做人嘅，即係好耐。 當 係 佢哋認為啫喎，唔知有乜嘢有嘅喎。嚇，咁當然佢唔止有嗰幾隻有個碑文嘅，有個石碑嘅，但唔係寫英文嘅，寫埋啲好似啲瑪雅定唔知咩嗰啲咁嘅就係象形文字嘅。咁所以佢就話從中一初就研究唔到啲乜嘢成果，咁甚至乎爭啲要執笠㗎啦，嗰個研究嗰個係咪嗰個山上嗰個研究所，咁但係就有條友就走出嚟，係啊，就話即係唔係嘅，話原來可以咧用佢哋研究出嚟嗰啲即係嗰啲次等嘅啫，就唔知可以令到嗰個國家咧復興啊，係咪係咪咁㗎？ 係 類似係咁嘅。咁所以佢哋就叫做唔知叫咩話咩 market 咩鬼嘢㗎佢嗰個敵組織叫做。 嗰、那個好叫口㗎嗰個名佢哋係。咩唔知咩商業乜鬼㗎。 佢要啲英文㗎但我唔記得咗叫咩啦即係總之其實都係令到有市場咁解㗎啫係唔好理佢啦。係咪叫 market maker 嗰啲類似係。 因為我又睇中文字幕。 哦咁樣。 佢 又 market maker 咁上下啦即係我都唔知咩 market 啦咁其實當然係。戰鬥即係其實係即基因改造嘅戰鬥員咯，其實係班。 都可以咁講，話咁樣就可以幫助到佢個國家嘅。 我唔知佢點啦 ，OK， 即係可能係咪輸出呢啲嘢當係即係兵器咁啦？佢類似佢冇詳細解釋嘅。咁但係佢就話後屘就唔知嗰、那個想話將呢、這個將嗰啲黑色嗰啲嘢即係復活嘅呢個計劃，後屘就。先至有個進展，咁就唔知就係整咗嗰係咪整咗啲十三個細路出嚟？ 十三個細路咁啊，養住嗰十三個細路，就話呢十三個咧就係、是、比較好啲，但係其中有兩個，即係嗰一男一女就係、是、已經擺咗佢哋喺一個王者嘅地位。 我就完全係唔明嘅。嗱，你話嗰個十三第十三號就可能係咪最尾至做出嚟？我唔知啊。但 係 個女仔係四號嚟嘅啫喎。咁到底佢呢啲 number 係同佢製造出嚟嘅次序有關定咩？又唔知佢又冇講嘅，冇解釋嘅。咁 總之認定嗰個黑羽就係王者。 係啊，就係十三號咯。咁其實佢就解釋翻佢嗰個卡通片，其實佢嗰個 logo 係咩嚟？佢話其實即係佢哋話 Q 啦 B 啊嘛，其實嗰唔係 B 嚟，其實係十三啊。 嗯， 即係將十。即一同個三，但係佢個三就寫得好衰，佢係好似即好似個 W 擰轉咗咁樣。咁跟住點？ 以為 係 B 字。 係啦，咁跟住點解下面有四棟，其實就係四號。咁原來就係十三號同四號之間有一個約定，就係、是、如果佢要向對方求救咧，就寫呢個嘢喺度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純玩設計嘅啫，即我唔覺得冇乜厘頭嘅嚇。咁係啊，即純玩設計，懶係有謎，但係。唉，但係嗰嚿嘢任你作啫。我覺得如果呢嚿嘢原來只不過係將十三同四棟整埋，我覺得呢個解釋係真係好 都幾牽強啊！ 都幾牽強啦，係即係同唔係即係佢成日咧整好多嘢㗎，又話嗰隻手錶剩低，又話其實真係有幾個英文字母嗰啲咧，係 即係懶有謎俾你解嘅。係 隻手錶真係畫得好靚嘅， 係隻手錶好靚， 畫得好靚。OK， 佢亦都講到好似好複雜，要拆十重先拆到個三個英文字母出嚟，即係明明 KFC 啫，大佬唔使又唔使揾死屍針嘅指向邊度，跟住又話咩？又係法文嘅，有咩個 係啊？要法文再翻譯翻先至係。 先至系佢三个英文字母啫，其实系。 系咯，三个英文字母会唔会用好多方法都可以？ 复杂啦， 系。系啦，会唔会太复杂咧？系咁我唔知啦。系佢中间又玩好多呢啲咁嘅，听落好似好似好劲咁嘅推理，但系其实 你系想表达嗰个侦探点劲啦，因为全部 系当然系，其实明显佢系有咗个答案之后，自己再作翻个谜题嘅啦，好明显系呢只嚟嘅， 系 即系得咗出嚟个答案系一字咁浅，即系你喺个黑板度写完一大轮嘢，最尾话俾我听，终于计到啦，一加一原来等于二咁样，即系差唔多系咁啦。 佢呢度都有呢啲咁嘅情节嘅，都写晒写满。 咁佢未衰到话俾我听一加等于二嘅系咯。你計咩呢？咁冇我計一加等於幾咁？成間警署冧咗，啲人即係崩咁樣。咁佢其實咧好多呢咁嘅狀況。咁你解釋埋啦，到底嗰十三人做乜嘢嘅？ 係嗰十三個咧，就其實我都冇明嗰十三個人做乜鬼。 嗱，佢各人都有一種能力嘅， 每人有一種力量，但係又冇乜點講每人有啲咩能力嘅。其實我覺得。 其实佢冇特别讲咯，但肯定每人有一种能力啦，系啦，佢但佢又冇特别讲先犀利啊嘛，系咪先？系咯，系咯，即系嗰度有。 佢就系话嗰个十三号同个四号就系一 pair 嚟嘅。 系佢咁讲。 其他嗰啲，佢哋因为咧，跟住就系嗰奸角嗰边就呃佢哋，呃嗰、那个呢，即系另外嗰个细路就话，你哋只不过系嗰个十三号嘅后备嚟嘅。即係佢嘅替換部件嚟嘅啫，咁你哋就用都冇用㗎啦，你生存喺度咁啊，呃佢哋嚟叛變，咁就懟冧咗嗰個博士，即係嗰博士其實就係嗰個偵探嗰個老豆啊。 嗯，冇錯。 即係其實你話嗰兩條線有關，其實就係用呢一個。 最神奇，佢嗰度解出嚟話嗰個偵探個老豆係日本佬嚟喎，原來。 啊，係啊，話日本佬嚟㗎。 嗯，但唔知個偵探唔知係咪日本佬啦，因為畫出嚟啊咁。咁所以咧，佢哋用嘅佢哋幫咗十三個人改啲名啊，其實都係日本名嚟嘅。 係，男主角就係叫黑羽咯。 係，即係佢用日本拼音去做出嚟嘅。咁嗱，佢但係呢個設定上嗰度係一個歐洲嘅一個國家嚟㗎。OK， 周圍都係寫英文。咁佢亦都有一段咧，佢專登約咗個兩個，即係個偵探都約咗嗰個即係變身嘅男主角，就去咗一個。寺廟度等佢嘅，即係好奇怪，嗰度係歐洲嚟噶。我再講多次啊， 係啊係啊， 但 係 有一間 報紙啊 嘅寺廟嘅，嗱唔係話完全唔可能，不過即係有嘅， 怪啲咯， 即係德國都有天壇嘅，你知唔知啊？ 啊，係啊，怪 咗一個天壇咁嘅樣嘅一間中國酒樓，咁即係又唔係話冇有嘅，不過即係我就覺得好奇怪咧，即係你個古仔講歐洲。但系咧，你就成日出現好多日本或者亞洲嘅元素，咁包括咧個麵包店個招牌都係寫中文嘅，即係漢字嘅寫，咁都好奇噶，你成件事咧不停出現一啲日本咁樣嘅嘢，咁嗰扎嘢亦都點解改日本名就原來個博士係日本人咁樣，都幾啱嘅啲嘢都好巧啊，都係 係咯係咯， 好啦，咁其實佢呢度咧就話佢係喎，其實嗱，我反而覺得點解佢話佢係呃佢咧？呢個唔係事實嚟嘅咩？因為連嗰個細路自己都話佢係佢哋嘅王嚟噶嘛。 但係佢哋好似冇講過話佢哋係佢嘅備用部件啊嘛，因為係。 哦，咁呢個係一個叫法嚟嘅啫。 咁佢就總之呃咗嗰個僆仔咁啊，叛變咁啊。 呢下嘢我覺得更加唔合理咯， 系咯，咁啊叛变咁啊， 怼冧咗嗰个博士咁咯， 博士咁啊，咁佢哋 捉咗嗰条女咁咯，系咯， 男主角就走甩咗。 咁叛变嗰个咧，睇点睇个发型都系同阿即系唔似嗰个长毛嘅，啊个长毛系金发， 留长头发啦， 系唔系个长毛咧喺后边睇系千年女王嚟嘅，你明唔明？ 系， 佢好似一个靓女长毛咁，不过另外男人嗰啲咧，不过佢都系靓仔嘅 ，OK。 系， 即系我意思个发型啊，净系女咁嘅，长头发噶，金色嘅长头发嚟噶。咁但系咧，嗰个真嗰个咧，即系真系半边，即系真大佬，其实都乌头系唔知灰灰地、蓝蓝地咁嘅色噶。咁但系你好明显见到半边嗰个细路，其实系嗰、那个，即系我所谓话佢平时戴个立体超嗰个咧，系嗰个头噶。 吓，所以嗰度佢又冇逼你喎，嗰度佢又。 所以我咪好奇怪。 话到明俾你听，嗱，嗰个就系嚟噶啦。 咁佢又唔係到最尾先結宗喎、啊？呢、這、一個謎題又、啊、 唔知啦，所以我又覺得好好奇特嘅。唔係佢有，佢最尾先至有講話佢催眠咗嗰、那個嗰、那個光頭嘅。佢嗰時其實原來係 啊，但係佢一早就話咗俾你聽， 個細個原來係光頭嘅、啊，即係佢根本就唔係佢哋嗰啲嘢嘅，佢係嗰啲即係叫做強化士兵，唔知乜鬼嗰啲咁嘅咩 chip。切板嚟嘅佢哋嘅，系咁就话佢好笑喎，佢点解拣佢咧？佢话佢只眼同佢同一只色喎。喂，点样同一只色咧？佢明明两只眼唔同色噶嘛？ 呢、這个咪好似高达 Origin 啊，玛莎咁样咯。点解拣个替身代替佢？ 咁但系佢话佢原因话佢只眼同佢同色，咁但系明明佢系两只眼唔同色嘅。 明明系怪色噶嘛，两只眼唔同颜色。 佢一只系绿色，一只就唔知咩色啦。总之佢系两只眼唔同色嘅。咁点解佢会同佢同色咧？咁你咁除非你搵到条友只眼都两只唔同色啫。所以其实你话佢系相似，佢根本就唔相似嘅。如果你话佢搵佢做替身，系啦，冇错，佢唔强调呢下就冇所谓，但系佢竟然佢话佢似喎，咁边 度？你求其搵个僆仔都代替到佢啦， 系冇错啦，冇错啦，咁你咪就话行怪兽呢件啦，咁都得噶，佢又唔系话啊，因为佢只眼同我同色，我就搵佢，咁吓佢点样同你同色啊？佢系绿色咯，咪两只都绿色。系唔算啦，系算数啦，即系佢都讲咯，佢里边有啲嘢咧都系自己有啲撞嘅，我觉得吓。 系， 好啦，咁啊，叛变之后咪捉走埋个女咁咯。咁但系好奇怪，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奇怪就咧，佢班人嘅长大嘅速度系唔同嘅咩？ 有啲仲系啦，有啲人 明明佢哋走嗰阵，佢哋好似同一班小学生咁大嘅， 顶多就争一两年嘅啫。其实 咪点解后屘咧有啲大啲，有啲又好似冇咁，即系有啲直情系大人佬嚟嘅。咁點解有啲又好似係少女咁？跟住有兩個仲要係 twins， 即係嗰兩個好似細路咁樣。 係一左一右，隻眼有粒星嗰、那個。 係啊，嗰、那個粉紅粉藍頭嗰個啊嘛。咁佢如果咁，佢嗰十三個應該全部都係做出嚟㗎啦，係嘛？ 嗰、那個小丑好明顯又老啲嘅。 唔係，小丑唔係佢哋啲人嚟㗎，好似係咪 啊？小丑唔係佢哋，係佢哋啲人嚟㗎。 好似都係嗰啲嗰啲 chip 嗰啲嚟噶，因為佢咪話佢咪開始係 啊， 佢開始話要嗰啲越打越密啊嘛，所以唔係應該唔係噶，應該唔係佢嗰啲人嚟噶嚇。咁但係嗰兩個 twins 細路應該係啩？ 嗰兩個應該係嘅。 除非你話連嗰個都唔係啦，咁如果嗰個都唔係咁即係話而家死剩嘅佢哋嗰啲人都係得翻幾件嘅啫，除非咁講，即係可能嗰日 最尾片尾 嗰日嗰十三個其實。只不過死剩幾個，除非你咁講啦 ，OK， 咁或者係咁啦，我 I don't know 嚇。咁但係好明顯個主角都唔似同佢哋同年紀啊。 但係我哋細個一齊玩嗰時候，應該個個都係咁大啦，因為佢哋有細個嘅回憶㗎嘛。 哦，我知啦，即係劉德華叫翻啲佢啲小學同學出嚟，即係上個電視啊嘛，個個都老過去嘅個樣咁啊，係咪啊？咁但系刘德华都唔会仲系细路仔，即系仲系后生仔噶，唔会相差到。 唉，细个明明个个一样噶，我哋 系啦。咁我请佢解释一下啦，系咯系咯系咯，即系点解会咁嘅咧？即系好嗱，你就算啊嗰个立体超啊，即系咩发条铲，佢都唔似同阿男主角系同一年纪啦，即系佢而家大个咗。 系啊，都唔同噶，其实 系啊，系咯，一个明明系男人，咁呢个系好靓仔， 仲系好似仲系中学生咁嘅样嗰、那个， 系啊，咁、那个粉红色头发即系男咗条女，都系仲系咁嘅，即系都系一个中学生咁嘅啫，你觉得咁点解？ 系啊，系啊， 系咯，点解佢哋又老得快啲？咁佢又冇解嘅，佢又冇讲咁吓，唔知啊，你问佢啊，即系总之好多嘢唔怪嘅，系点啊，大佬咁吓，跟住佢又后屘啦，即系。嗱，佢就话佢总之个主角咧就系收集晒佢哋所有嘅能力于一身啊嘛， 系 佢其实只手会变剑就佢第一次话要保护佢嗰个 救佢嗰、 那个嘅、那個、能力啊嘛，咁跟住我唔知佢啲翼或者咩系点啊，佢后屘都冇逐个讲，所以佢有讲话咧，佢将嗰度死咗嘅其他同伴咧嘅能力整咗自己度，其实佢又冇讲点整嘅，咁但好明显咧，你见到佢有佢应该系，其实应该系。 真系将只手装落去，佢系 冇错，佢应该系嘅。咁但系佢就唔影嘅， 又 系，因为佢有揸嗰把刀斩佢哋嘅，但系佢冇影啫嘛。佢跟住已经讲，已经搏咗咯。佢但系好明显，你见到佢又话啊只脚好似搏得唔错，佢有咁讲嘅，即系佢大个嗰阵有咁讲嘅，因为佢咪打嗰个女嗰阵咧，个女叫佢用佢只脚啊，佢话记得用佢只脚死之前， 但跟住佢第二日咪話啊隻腳都搏得幾好，佢仲咁喺度硬下咁樣話咁樣。 哦，係係，即係第三集。 咁我覺得好奇怪啊！咁佢咪有一隻腳變咗女人腳？啊、不過佢可能融合咗之後，佢會變翻嘅，係啦，即係佢既然可以變波變成咁，咁算啦。 急啦，呢啲係啊。 咁唔會唔會長短腳咁又冇嘅，即係可能佢都係攞咗之後，佢會變翻佢只腳咁嘅樣出嚟咧。咁既然佢有變形嘅能力就嚇，咁可能係咁啦。咁唔都唔深究啦，係。即係總之幾虛下嘅呢一 part 即係哇又唔嚟講嘅啫。咁跟住好啦，後屘嗰個立體超咧，即係發條生。点解佢后屘又带咗佢翻去嗰、那个，即系发现呢啲鞋柜嗰个山，即系嗰个石碑嗰度。佢就喺嗰度咧，个男主角会冇咗嗰个复原能力噶。 系。 佢又有冇解释？ 咁系咯，咁佢自己嘅复原能力都冇嘅啫，其实一样。 咪咁，但系点解会去咗嗰度会冇咗？ 都冇讲噶，佢哋话个碑嗰度，去到碑度冇就冇噶啦，咁又冇讲话冇就冇咯。即系嗰条友话冇就系冇噶啦。 咁你呢度亦都可以话呢度更加玛莎啦，系咪？因为玛莎就系漏阿宝去隔剑噶嘛，最后 系啊。 就话你落咗即系唔揸机动战士，你就发挥唔到你新类型嘅能力，咁点知道领嘅嘢咁解啫？系啦，系啦， 系咯，佢呢个一样啦，都系困 一样啦，系啦，系啦，即系其实你睇到个影子喺度嘅，系咁吓咁 anyway 啦，系咯，咁仲冇咩要解釋啊？咁好啦，解釋埋嗰個法醫我哋未講，嗰個先係重要。原來嗰個咧先係真正嘅幕後大佬，但係佢係人正常人類嚟 嘅 啫。 開頭我以為佢係其中一個嚟嘅。 係啊，係啊，你好易會咁諗啊。咁但唔知點解個男嘅，即係個偵探咧，佢已經推理到其實佢唔係嘅。我都又唔知點解佢推理到。 原來佢仲係第一集啊，見到法醫佢已經知道佢係兇手添啊。佢講翻係。 系啦，佢话呢八年佢一路都怀疑嘅，佢话冇证据啫。咁就话咩喺佢包烟度，其实已经咩整咗偷听器啊？ 偷听器就听到。 但系佢话佢咩啊？食得太 讲话， 即系太劲啦！一日就已经掉咗包烟啦。佢有咁讲过嘅吓。咁但系佢系啦，佢话佢平时同空气讲嘢，同翻佢妹讲嘢，咁仲唔系你咁？即系佢其实已经知啦。 系啊，其实一开 始就知啦。咁日日去揾佢懒 friend， 咁其实即系都系。做戏嘅啫， 套料嘅啫，其实系。 咁最屘又专登叫个警花又走去扮佢妹嗰啲，哇！真系完全揾戏嚟做喎，真系系咯， 系咯。唔系你揾戏嚟做都唔紧要，你同头先我哋讲嗰啲超能力咧， 就唔拉更系啊。 又完全唔拉更嘅喎， 系啦，唔系佢咧，因为咧佢又要解释啊，点解嗰个人咧可以揾到啲替身嚟去帮佢杀人啊嘛？咁 佢顶罪啊嘛？ 咁我哋初都谂嘅，咁梗系呢条友又都有嗰个催眠人嘅能力啦，即系类似啊。 吓，系咯。 咁原来都唔系，佢只不过 又唔系， 咁啊，即系佢即系叫嗰个立体超帮佢整嘅香港。 但系嗰个立体超点解又会咁听佢话咧？其实。 哦 佢提供咗啲咩俾佢？其實 佢咪後屘個解釋咪就係佢細個，因為同佢咁講，佢相信咗呢樣嘢。 信佢咁啊，成日同佢。 咁我真係唔覺得啦，嗰個立體超馬沙嚟嘅喎，你代 信。點會信佢啫？其實又。 係咪你就算當你嗰時信佢，會唔會大個仲信？ 細路嗰時信佢啫，你大個咗噶咯。 點會？你見佢都好大野心，佢點會理佢啫？ 係咯。 係啊。 都所以兩條線基本上根本拉唔埋嘅。 你調翻轉啊！你話。呢、這個先其實係個立體超操，都係佢操縱嘅，反而仲合理啲啊！ 係啊，你冇理由嗰個係操縱佢噶嘛？ 係啦、啊，係啦、啊，即係連長毛其實都係快女咯，咁點解呢個唔係啫？咁竟然呢、這個 法醫都可以係快女 嘅？係啊，原來法醫即係佢大佬，咁點你請俾個合理解釋嚟？嗱，如果你話佢係一個好實在嘅利益上嘅關係，咁呢個 O K， 咁冇唔緊要呢、這個，但係我又睇唔到嘛，佢又冇啊， 好虛嘅啫喎，嗰、那個 好虛噶嘛，係啊， 咁 佢又話嗰、那個係啦，佢話嗰個要收起嗰啲殺咗嗰啲屍啊，佢話嗰度即係要全部要咁好似揾啲嘢浸住，佢話淨係嗰個設施都話要咩每年唔知幾多要幾多錢，好多嘅喎， 係啊係啊係 啊，咁咪即係話佢都係人哋泵水，即係邊個？即係就係立體超地嗰個組織啊？ 定係佢自己本身有錢呢？ 冇可能，佢話根本冇可能，佢都講咗唔可能。佢後面一定再有人咁。喂，咁如果金主又係立體超，乜立體超使鬼聽你講大佬？ 定係呢一第一季根本連個最後 boss 都未出現啊？ 你覺得仲有第二季㗎？ 幕後泵水嗰、那個，你最尾有彩蛋啊嘛，因為 哦，好係咩？咁边度？ 佢 ending， 我唔通我冇睇到。 有噶， 系啊，哎呀，可能我冇睇到啊，佢完咗啊，点样噶？ 開頭佢就正一影嘅，影開開頭救阿黑羽嗰個僆仔咧係未死嘅，大過咗嘅係。 咩啊？嗰個把劍咪俾咗佢咯？點解未死冇手嘅？ 佢話佢影翻係影翻佢出現嘅。 佢冇手啊？ 羽毛啊嘛。冇影嘅就影佢個頭講嘢嘅啫，淨係搭緊車講嘢嘅。 喂， 係啊，係啊，係、啊，仲、啊、有一個未死㗎，所以係。 咪係咪係咪俾咗隻手佢嗰個先？ 唔記得係咪嗰個，總之係佢哋十三個人裏面其中一個。 哦，咁即可能其中一個啦。O K。 仲有一個未死嘅。 哦，咁樣。 所以我上網睇人哋啲台灣嗰啲人講咧，都覺得佢可能會有第二季嘅，其實係。 O、okay. K， 因為佢留咗條伏線喺度，咁可能真係可以咁講個最後幕後金主根本未出現啦，有機會。 咁啊，咁啊，古仔係任佢講嘅。 係，亦都任佢續寫落都得嘅，因為其實人物咁多，咁其實要續寫亦都唔難。 哇！我成覺得佢啲人物多得滯啊！即係如果以佢呢個古仔，其實佢警隊嗰度根本已經係自己一個百呢把咁嘅古仔嚟嘅，可以係。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就講佢哋點樣喺嗰度查案，或者即係我寧願查嗰啲現實啲嘅案咯，不過。 嗰度好睇㗎，開頭所以開頭幾集咪好睇。 係啊係啊係啊，開頭因為有翻個實感喺度啊嘛。 真係去查案啊嘛，第二。 係啊，係咯。 同埋佢又想加一啲，譬如佢哋嗰啲嗰啲副產品就已經滲入咗去 啲 地庫啊，滲入咗去警署啊，即係其實嗰度仲有得發揮㗎。 誒，嗰度反而好睇啊，係啊，佢但係又唔係 冇曬喎， 又冇曬，係啊，好似好普通咁就。 嗰度好睇㗎喎，即係全部話原來。喺嗰個特別行動組隔離嗰啲全部都係敵人嚟嘅，連邊個係真係敵人，邊個係朋友 都 唔知嘅。嚇、 啊！ 開頭你覺得連嗰個四眼佬個阿 head 都係 會唔會係其實係俾人控制嘅咧？咁樣 好，但係收尾係幫翻佢哋嘅，即係其實呢一部可以好多發揮嘅，其實 係。係啊，但係呢度就反而冇 少睇啲嘅， 即係佢唔係咁重咯，反而呢個變咗。 所以如果有第二季嘅，咁如果呢度發揮得重啲，咁我覺得會好啲嘅，其實係。 即係佢嗰個超能力戰呢樣嘢咧，其實同佢呢邊其實有啲唔係好夾到嘅。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唔係話佢哋就一定要查全現實嘅案件？嗯、但係你唔全現實，你可以有啲怪啲，但係咧就未至於怪到咁怪。佢呢種怪法咧係已經去到動漫嗰種怪法嚟嘅。佢但係佢查案嗰邊咧，你可以話佢可以講係似啲科幻西劇啊嗰啲嗰種。 即係啦，佢似美劇嘅。嗰啲查案方式就自美嘅、 啊，即係你唔能夠想像阿 Fox Mulder 地查查下，即係會有呢班咁嘅咩十三人眾喺度打到咁噶嘛，係嘛？ 係啊，查查下 唔係呢種古仔嚟噶嘛？你會佢唔止 X 名噶啦，呢啲其實係日本動漫嗰種形式噶啦。你查到 X 名都仲 OK 啊？佢唔只要再超越咗，因為佢已經講緊神啊，乜嘢啊，啲名點啊，大佬。 咩人類嘅起源啊，嗰啲嚟嘅，已經講到係。 係啊，係啊，但人類起源都唔係問題，係佢用一個咁樣嚟去解釋。咁其實呢啲好日本卡通嘅套路。 係啊，係啊，係啊， 大佬，唔係一種西方科幻嘅一種套路嚟。咁呢兩樣嘢其實有少少，其實唔係好夾到。 夾唔埋， 夾唔埋，冇錯，先至係個大問題，係啦。其实雷鹏战队夹警察战队是得的。 是。 你姓名都是得的了已经。 是 但你是不是什么都是夹埋的呢是 的。即是这两 个 真 的不是很得。不是很得是的。那你说催眠人的能力其实这个不是一定的超能力来的。你可以是这个是的Now You See Me 都得啦。 是 不是即係佢真係有一種方法可以催眠咗人要做啲嘢啫嘛，可能佢真係催眠術嚟㗎，係現實都你可以話有㗎，即係當然呢個係古仔啊，古仔裏面嘅現實，即係唔係超能力，係一種技術嚟嘅，技巧嚟嘅，或者一種洗腦嘅技術，即係一個儀器咁都得㗎，係 都得 個， 係 啊係啊，咁既然佢個國家都有啲。少少怪嘅超科技咁你講下呢啲呢又無妨嘅始終呢度係動畫。但係你怪到有班咁嘅人喺度打到肥啲肥嚟話咩神又咩唔係呢樣嘢囉我覺得係。 係。我諗佢可能為咗個畫面好睇啦。即係有返啲戰鬥場。 即係其實我都係鍾意睇個警局嗰邊條線。 係啊。 我覺得嗰度好睇。 你警車追逐都好睇 過。都好睇真係好睇。咪同埋佢班人好得意啊啲角色設計得。 其實佢啲 好有 chemistry 啊反而。 嗰個警局嗰幾個人其實好好睇㗎真係。 但係佢超能力嗰班人就唔 好睇。 係啦超能力嗰班人就唔好睇啊。 就換咗啦。 係啊，係啊，好 typical 嘅。你睇嗰班即係幹部，都係嗰啲啦，即係都係睇開嗰啲上下嗰啲組合啦。 都係咁㗎啦。 係啊，都係呢啲咁上下啦，即係有幾套嘢撈埋咗咁咯。 係咯，但係嗰套警隊係好睇嘅。 係套警隊好睇，係啦，即係。咁變咗呢套就有佢自己欣賞的地方，但係佢亦都有佢缺點嘅地方嘅。 有缺點 嘅地方係啦。係啦，咁大家睇下啦。 個畫面真係值得值得欣賞 嘅。個畫面就無係可擊，絕對。 咁高水準嘅製作真係好少見嘅。 畫面無係可擊。 無係可擊係啦。 好啦，咁喂，係咪要介紹埋另一套就介紹啫？同埋仲有另一套動畫嘅嚟緊嘅。 另外嗰套應該喺3月9號，應該我哋節目出街嗰陣時應該都推出咗㗎啦。因為我哋今日提早咗嘛，我哋提早。 係啊，我哋又係提早錄嘅。係。哦。係。咁快又做啊？叫乜嘢咧？ 佢就淨係得個簡寫叫 I， 叫 A I C O 啊。 AICO 中间有一点咁嘅啲啲点 嘅字，每个字系啦系啦。 AICO 咁简写咩嚟嘅？ 简写咁样系噶啦。咁我哋都睇过个画头。咁其实咧个佢都系一间其实都系出名制作公司出名嘅，就系 Bones 啊 ，B O N E S， 即系之前就做过钢之炼金术师。 哦 ，OK OK。 仲有影响诗篇，都系佢嘅。 系， 就佢嘅制作水准咧，都应该系好高嘅，其实系。 哦，咁当然啦。 即系你睇翻钢炼， 即系其实佢哋卖广告系就系 sell 呢两间公司噶嘛，即系头先嗰套B 就系边间啊 ？IP 啊，边间？ Production IG。 Production IG 系。 系啦，呢套 IAICO 其实有个中文译名嘅喺Netflix 嗰度叫做化身啊。 我化身系，咁呢套就崩 制作嘅，系就崩制作嘅呢一个， 系啦， 都系一个科幻故事。 哦，呢个直情系打怪嘅，咁 系咯，就我哋睇画头咧，佢就直头影住着住太空衣或者战斗服啦，系打一啲好似异形咁嘅怪兽嘅。 系啦，佢就踩住啲雪剧咁嘅，但系唔知点解啊？ 系啦系啦， 好奇怪， 好怪嘅，好怪嘅。 咁嗰啲怪就好巨大嘅，可以化到，即係總之佢好似特星咁，其實係一啲好似都劈肉咁不斷生殖。咁但係佢好似我見佢上一頭話係咪其實本來係個女仔嚟嘅，係個女仔學生咁樣。佢話佢個係咪我見佢個畫頭咁樣講喎。 係啊，佢就嗱，我而家我都係睇嗰個簡介啫，咁我儘管讀一讀出嚟啦。 哦。 咁佢就話個故事就發生喺2003年嘅日本。 哦。 就有一個研究計劃，就唔知咩研究計劃嘅，就發生意外。個計劃個名叫大爆，就嗰個場景就叫大爆炸喎，就想發生大爆炸呢個意外。 O、okay. K. 就產生咗，因為呢個大爆炸意外就產生咗一個叫人工生命體，佢哋叫佢做大麻煩嗰、那個人工生命體，都幾直接啊啲名。咁、那個大麻煩就直接就佔據咗嗰個基地。佢個基地就喺呢個黑部峽谷嘅，即係日本黑部峽谷、 哦、 就佔據咗，咁政府就唯有封鎖佢啦。咁兩年之後，即係大爆炸兩年之後，喺呢個爆炸裏面失去咗家人，有一個叫做愛子嘅少女啊。係啦，就發生一啲難以置信嘅事喎。佢原來佢體內就藏住咗啲秘密。咁一切嘅謎題咧，就要翻去呢個大爆炸嘅中心點，先至可以。哦查出嚟嘅， 明白 得咁嘅啫。其实咁，但系我睇过，睇完嗰个简介，点解会打怪兽嘅咧？会去咗，我都唔 系。佢其实好似话嗰个女系怪物嚟噶嘛？ 哦，那个怪兽就系 唔知啊，唔知啊。佢话佢个真正身体唔系呢个嚟噶，唔知点知佢系咯。 咁斋睇 我睇怕唔会系爱子，其实即系边个变态超人啊嘛？唔系嗰个爱子啊，身体藏住条底裤啊嘛，就系个秘密系嘛？系咯，一戴落块面就会变成变态超人嘅，系啦。 咁就睇翻个画头咁，有一段就都几长嘅，都4分钟嘅，都差唔多 嘅。系嗰个画头几长？咁啊画都靓嘅， 都实正喎，啲嘢都几好睇喎， 即系呢套系真系科幻打咯，唔系头先嗰套咧，虽然系整得好靓，但系咧啲打咧其实系都系肥肥肥肥咁嘅啫，你见到啲剑光喺度喐嘅啫，系啦系啦，因为佢哋成日会瞬间转移咁嘅，即系唔系好睇到个人噶。 系 系啦，即系头先讲嗰套 真系着住战斗服，好似战队咁样，一路踩住 好似 踩嗰 个咁嘅嘢啊，然后就战斗嘅，但对抗嗰只怪物就好似真系一劈一劈 系啦系啦， 即 系好大劈嘅，即系好哇，即系差唔多即系成个基地喺任何地方都可以逼出嚟啊！ 系啦系啦系啦， 嗯， 咁我见到都几好睇喎，即系个起码个画头俾我 画头啦，系啦系啦。 个感觉唔错嘅，其实系。 嗯嗯嗯，咁、即系原来今个礼拜可以睇到 ，OK。 咁我相信个制作水准应该 有冇机会可以补讲嘅，我真系睇下先，睇下有冇机会。 系啦系啦， 我哋录音一刻就未睇到， 系。啦，可能 睇下有冇机会。 睇翻头几集啊，都好啊。 嗯、如果唔系，我哋就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讲啊。 系啦，再详细再讲。咁、但系呢一套嘢，我觉得都。应该要注意一下嘅、 哦。要 动漫迷，动漫迷 咁咁，其实 动画我见到都靓。 其实 Netflix 而家即系同日本合作嘅动画又唔系话有好多出嘅，即系唔系好似啲电影咁多到咁嘅。 佢、哦、买翻嚟播嘅就多。 系啦系啦，呢个系讲明系佢同佢合作做嘅就唔系好多套噶嘛。 暂时就几套啦，暂时睇到就 系啦。咁所以呢套就系下一套我哋要讲。 但系暂时睇过嗰啲都制嗱，唔好理个故事好唔好太好先啦。 嗯。 起码个制作水准系完全唔差噶。咁多套 嗱， 即系 就算你 讲 点样唔好都好咧，就比起嗰啲真人电影就即系好好多嘅。 是 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喂，我即系话其要求好高咁，就话佢真系争，即系争啲啦，有啲缺点。咁但系有缺点咧，唔系话佢好差嘛，都 OK 啊，睇下 OK 啊。咁但系嗰啲真人电影就唔系嘛，睇到你哇，真系火都嚟， 睇都唔想睇噶嘛，有时系。 随时你自己屋企张凳会俾自己个凳一时搞错咗，以为喺戏院。 但动画你真系一看无妨喎、啊，都仲系。 个动画个质素唔会差，你 甚至乎你话我哋上次讲恶魔人，但系佢因为个 我嗰唔系差，嗰你带唔带个风格啫，唔差，一啲都唔差。 你带个风格嘅，你接受到其实嗰套系好睇。 嗰套好高艺术啊，直情系。 系系。咁你譬如對上一再前啲就哥斯拉咁個製作水準， 哥斯拉就唔算 exclusive 嘅，因為佢喺戲院做完一輪先至 Netflix 再做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嚟緊佢嗰個乜鬼增值啦，叫做我成日唔記得咩增值咩都市啊城市啊叫乜鬼下一集，其實佢都係噶，都係先會戲院做完咪先再 Netflix。 嗰套就我哋都提一提啦，就五月就會戲院上噶啦喺日。 係係係，有冇翻個名咧？我真係唔記得佢叫增值乜鬼啊！ 战机动真值都市啊！ 真值都市啊嘛，系咯， 系啦，真值都市真系真值啊，系要真系八达通啊，系啦， 得噶嘛，系嘛，系啦，咁系咪应该揾到机械哥斯拉？而家嗰阵已经同第三都惊士入咗睇系嘛？ 咁起码佢个 poster 系机械哥斯拉啦， 系啦，即系佢机械哥斯拉就系都市化嘅，嗰阵已经变咗另一样嘢啊， 系啦，咁。就五月，咁我谂 Netflix 做嘅都唔会相差好远啊，真系个 唔会相差好远嘅，系。 佢公映就系五月十八号，咁我谂都系五月尾六月头都一定会喺 Netflix 都应该会做噶啦，照计系啦。 系啦，系啦，咁就又可以睇到啦，系咯。 系啦， 咁啊， 都翻 咧，卡通嘅质素有一定嘅保证，暂时 Netflix 系啦，咁 真人嘅就仲存疑啊， 完全冇保证。 即系撞过咁多套系得， 系濑嘢嘅占多添，仲要可以同大家讲，真人电影一咁个 level 即系差唔多系，哎呀，真系都系电影先会咁个咁嘅感觉嘅，系啦系啦。咁但系动画就唔系咁嘅，动画就似乎 动画就真系冇甩嘅，真系冇甩。 暂时都系 OK， 系啦系啦。 起码可以睇啦，起码可以睇噶啦。 即系 above average 嘅。 冇錯， 係啦係啦。 起碼你就算睇故事，你睇嘥睇畫面。 即係你以一季抌出嘅動畫嚟計嘅質素嚟計，咁佢係有 above average 嘅最少。 冇錯，係啊。 即係唔敢話佢一定係最好啊，但係即係起碼係起碼一般水平以上啦，已經有。 起碼追得過啊！起碼追得過。 點都要睇下啦，係咯，睇下又係一個點樣嘅科幻構想啦。咁你可以話喺動畫嚟講咧，會唔會佢變得好似當年嘅 OVA 咁啊？即係變得咧，因為佢唔需要再 pitch 啲電視台啊，定啲產品啊，定乜鬼？ 嗰個尺度可以闊好多。 一嚟係尺度啦，二嚟即係佢亦都唔使話係咪一定要出產品咧咁之類。咁因為佢已經喺個回收上面佢有一定嘅保證啊嘛。咁而家係 Netflix 俾錢，咁變咗佢可以。即係好似 OVA 嗰時有 OVA 呢件事係咩？有咩唔同？佢就係佢唔再需要理嗰啲即係產品啊，或者啲電視台啊，即係佢可以直接做一啲突破啲嘅一啲嘅題材咯。咁、會唔會喺動畫呢件事上就反而係有助力對動畫製作 Netflix 系咯，但对真人电影就反而唔系一件好事啊。 就拖累咗咁，反而 系啦系啦，暂时睇就似系咁，咁啊睇下再发展落去点啦，会唔会之后都有啲好烂嘅卡通喺 Netflix 做啦？ 系咯， 即系例如有啲中国嗰啲咧，系咯。 你我不如望下有冇啲好水准嘅， 即系高铁侠咁嗰啲咧，系咯系咯系咯，会唔会有嗰啲喺 Netflix 做咧？咁样， 唔知佢，咁起码暂时嚟讲。望到嘅都叫做 OK 啦， 哦，好好，系啦，阿邦 F 啦， 都 OK 啦，睇话头嗰啲都 OK 啦，咁都几期待嘅，今个礼拜嗰套都， 咁我哋睇埋再讲，如果又可以补少少就补，唔系就下星期同大家继续啦， 系啦，冇错。